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大家好，我是路易，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看你这两天这么高兴，一定有好事。 周末陪我舅舅去了一汽大众 4S 店，很痛快就订了一辆宝来。现在订车即享有2年零利率，最高120,000元免息贷款，1.6升车型金融支持7000元，1.4T 车型金融支持10,000元，省下了不少钱。他还请我吃了顿大餐。 这么大的购车金融政策支持啊，那我也得去看看。我喜欢的 CC 这车也有政策吗？ 当然有，一汽大众旗下全系车型均享有不同的政策。详情呢，咨询一下一汽大众特许经销商。 有太多精力我带不走，惆怅的行李。 Hello， 大家好，我是 Louis。 快车道是一档我非常喜欢的有态度的汽车节目，在这里祝快车道 FM 在新的一年里节目越办越好，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乐迷关注快车道，关注 Louis， 更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们。一丝孤寂随着脊椎攀上了身，不能带你去的我们曾经都去过，凋谢的红叶哪片未曾绿过。 红城，你有没有发现啊，这春天一来大家换车的热情都很高啊。 没错，躁动的心。 对，这符合春天的气质啊。 是的。 那最近真的是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也给我们发来一些换车的需求啊，或者是微博的私信都有。那都来询问我，他们说啊，他们大多都想置换一辆新车，那主要呢是要内饰要精致，那配置还要非常的丰富，同时车型还要有特点。其实说起来挺难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还不能够超出预算。说实话，这个真的。 望得到的。 哎，还真是。 没有关系，刚刚好我有一款这个品质兼备的备选车型， 嗯， 来我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嗯，赶快给他们好好的推荐一下，我倒要看看哪款车型能符合他们这么多的特点。 嗯， 他们可是在购车预算上有很大的要求啊，你上来就推荐个大十几万的二十几万的这种车型，我觉得肯定是不行的。这个配置什么的确实是丰富了，但是价格他们也没有办法承担呀。 放心放心放心，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啊。这款备选车型啊，不单单有丰富的配置，而且价格上那绝对的有诚意，最重要的还有强有力的购车金融政策的支持，你就瞧好吧。 嗯，那接下来这个时间我就完全的都交给你了，都信任你了，你赶快把你这个准备好的这么多优点的备选车型来告诉大家。 我准备的是一汽大众2017款的宝来。前段时间呢，2017款宝来刚刚上市，新车除了提供八种普通版本车型之外，还增加了四款200万辆的纪念版以及两款运动版车型，搭载1.6升和1.4 TSI 两款发动机。宝来200万辆纪念版新增了热力灰的车身颜色，门槛迎宾条和黑色的钢琴烤漆壁柱上均带有那个200万辆的专属标识。 嗯， 同时啊，现在去一汽大众购车或者置换的优惠力度是相当的大的。我们这几天经常跟大家说， 对， 宝来呢可以享受2年0利率，最高12万的免息贷款，1.6升车型的金融优惠是7000元，1.4T 的车型的金融优惠是10000元。老客户的话，最高可以享受3年的0利率。就这样一个优惠政策，再加上这个多种车型和多种发动机的选择，你看，我相信你的朋友肯定能选到一款吧。 嗯，这个先不说别的啊，这个金融优惠的政策力度是确实是非常可以的。而且宝来这款车向来也是口碑不错的一款车，那非常适合那些想要置换新车的朋友们，应该让大家赶快去 4S 店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样的机会啊，真的是机不可失。 嗯，好了，那这个宝来呢，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大家记住了吗？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参与我们喊福利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快车道公众微信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对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语音，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一汽大众带回家，记住要用普通话哟，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奖的。另外感谢一汽大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大家赶紧去喊吧。最近我的高中同学一直想买一辆中级车，那太多的这个品牌让他实在是很无奈，实在是难以抉择。你有什么可以推荐的车型吗？ 告诉他选车千万不要盲从，一定要货比三家。 嗯， 怎么说买车也是一件大事儿，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一位吴先生，听听他的亲身体会，相信呢对你朋友买车有一定的帮助。 我买的是全新的迈腾，主要就是看中它的综合表现，像发动机啊，各种配置啊，再就是整车非常棒的做工，全家都非常喜欢。 看来这位吴先生选车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一下就看中了新迈腾的优势所在。 没错，我再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去一汽大众 4S 店购车，可享多项的金融购车政策支持。 嗯， 以新迈腾为例啊，可享1年0利率，最高16万免息的贷款，以及8000元的金融支持。老客户呢，还可以享受3年0利率，首付只需55%。 嗯，确实，这金融优惠还真是相当的不错，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老婆，实在没地方了，这个包只能辛苦你抱着了。 据调查显示，车内空间不足就会经常出现这种尴尬情况，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买大空间高配置的车。今天我们连线一个三口之家，听听他们的想法吧。二位好，是什么打动你们选择广汽传祺 GS8 呢？ 外观超霸气， 我想应该是配置够牛。 确实，传祺 GS8 在国产 SUV 里是名副其实的颜值担当。 但先生更看重配置，能介绍一下吗？ 传奇 GS8 超大第三排空间，我儿子都说坐得很舒服，智能互联系统也很好用啊，手机一键控制。最厉害的是传奇 GS8 的第二代四驱系统，各种地形路面都能轻松越过， 一听就是行家呀。看来平日里用车也是非常注重实用表现和空间乘坐。确实，传奇 GS8 的高速通过性在户外驾驶时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 就是 GS8 全智能安全技术，能够及时预警和刹车，一家人坐车安全最重要嘛。 谢谢两位，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祝二位在传奇 GS8 的陪伴中天天甜甜蜜蜜，拜拜。 听完介绍，我也想来一辆传奇 GS8 了。 超硬朗霸气外观，大格局七座空间，新视野智能互联，全地形无畏驾控，传奇 GS8 为征服而来。旗舰级豪华大七座 SUV 火热销售中，市场指导价16.38至25.98万元。广汽传奇， 哈佛 SUV 十亿红包火爆开启，红包最高金额4999元，哈佛 H2、H6、H7 等热销车型任君挑选，即日起至4月30日，登录哈佛官网或 4S 店扫码均可参与，100%中奖就等你抢。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超硬朗霸气外观，大格局七座空间，新视野智能互联，全地形无畏驾控，传奇 GS8 为征服而来。旗舰级豪华大七座 SUV 火热销售中，市场指导价16.38至25.98万元。广汽传奇， 哈弗 SUV 十亿红包火爆开启，红包最高金额4999元，哈弗 H2、H6、H7 等热销车型任君挑选，即日起至4月30日，登录哈弗官网或 4S 店扫码均可参与，100%中奖就等你抢。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大家记住了吗？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参与我们喊福利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快车道公众微信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对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语音，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一汽大众带回家。记住要用普通话哟，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奖的。另外感谢一汽大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大家赶紧去喊吧。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准。 哎，又到了周五了，又 一汽大众带回家，一汽大众带回家，一汽大众带回家。 你这人真没意思。 说慢点，说慢点，说慢点。 哎，没识别。一汽大众带回家是今天通关密码。 这不是今天通关密码，这一汽大众带回家。 对，七个字啊，七个字，千万别说多了。 七个字啊，这个今天的通关密码已经公布给大家了啊，要积极参与我们的喊红包的互动活动。 好嘞， 这个大家多那个截图，然后发给我们喊到的。 是， 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市上的一些新闻吧。 好的， 这个汽车合格证遭绑架，新车难上路。 没错， 咱们先来说说这事儿。 这不前一阵儿这个不也是315嘛，然后各个地方都爆出了这个新闻。 315真的各家媒体都好忙啊。 是，然后就我们也其实也不清闲，很多人也反映一些问题，我们也都反馈给厂家了是吧。那我们在节目上呢就不多说了，因为毕竟也在等候这个处理结果。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说，是为什么呢？就是汽车合格证这个东西吧，大家买车的时候都应该得有， 都必须要有。 对， 没有这个吧， 是贴在车上的那个， 不，就是那个出厂的随车的一个合格证明。 是，然后这个东北的媒体，我们老家那边就说，这有人买了5个月都拿不着合格证。拿不着合格证代表什么呢？他上不了牌照， 对， 上不了保险。 对， 就这车买了只能在那儿放着，你什么都干不了。 这很糟心，很堵心啊。 是这样，就是车辆的合格证呢，一般会被用于什么用途？ 就是有的时候呢是跟消费者没关系，是咱们这个 4S 店呀、啊、拿这个车辆合格证到银行去做这种资金的这个抵押， 嗯， 然后来进行资金周转，因为他们要贷款嘛， 嗯， 你在卖车 融资担保啊之类的， 对，在卖车，然后你在消费者，然后再回来，然后消费者的钱再还给银行， 嗯， 那再把这个这就是你压着的这一批的消费者买的那个合格证再还给消费者，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其实 是 消费者现在买车的时候就大家现在店里都有现车啊，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就除了那些很边边角角的这种叫进口车型， 嗯， 店里没有现车你需要订货，其他的合资厂商自主品牌厂商都会有现车，这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库里边至少能放100多台车，一家店没有问题。但是他为什么说你要你有现车但你提现车的这个周期基本在1周到2周呢？ 他 这就是他在要周转这个合格证。 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消费者会说这是行业内的潜规则，这个嗯怎么说呢，在行业比如说是4S 店的经理啊，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因为他们需要的资金周转的这个容量是很大的，但是资产并不多，他们的房证是不足以就是支付让银行来进行大量的资金周转的，所以他们只能拿这些合格证去做抵押和担保。 对， 其实理论上是不应该出问题的。那么说我客户买车，买完车你甭管贷好贷款也好， 嗯， 还是怎么的金融方案也好， 你至少是有一笔定金或者说是首付进来，对吧？ 对， 我给到银行，银行哎可以了，我们这个正常走个手续，7天怎么也都下来， 嗯， 怎么能拖5个月呢？ 这个我觉得是 说明这个 4S 店会有问题， 这就不是潜规则的问题了，那就是潜规则的潜规则的问题了， 就还是有规则。这个我是拿出这个案例啊，我觉得是要提醒消费者， 哎， 就是你在交费的同时，你再去跟他确保这个车要提的同时， 嗯， 你一定要先问好这个合格证的问题。 就是说咱 因为有很多人是不知道有这个合格证的事， 买完车之后才会知道， 会反应。 对，买完车之后才知道。 就咱得问说，你这合格证多长时间能给到我， 嗯， 保证我多长时间能够上牌？ 对， 这个问题要问，是 要先问，在你提车之前先问。 如果呢，你要是觉得还担心，特别简单啊，就是咱不行，形成一纸那叫什么？就协议嘛，对吧， 嗯， 你能保证我多长时间 拿按个手印， 对，拿到多长时间拿到合格证，要不你违约你要赔偿给我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真的一般的 4S 店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你说人家这5个月就没提到车， 真的是真的是不 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个例嘛，这是个例啊。所以这个就提醒大家啊，千万也问好了合格证的事儿啊。再有就是新闻上说这个哈佛欲在北美上市，长城工厂选址成难题呀，啊， 嗯， 怎么办，给哈佛解决一下。 我也没办法，人家推特总统人家说了，说那个你们不在我们美国建厂就必须要付出高额的关税才能进到我们国家来。 但你看宝马不就不认怂吗？ 啊，宝马没认是吧， 宝马就是在墨西哥建厂，丰田认怂了 啊，丰田进了美国的工厂， 丰田说我们那就 在 美国建厂 吧 、啊， 所以我们现在想知道长城认不认怂，他现在是有计划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在这个墨西哥建厂，但他只是在考虑， 嗯，中国的自主品牌很多的品牌也都考虑现在要出口美国， 嗯， 因为中国现在车做的真可以了。 对， 而且 现在这个昂科威不就是反销美国市场的吗？ 是的， 对， Buick就卖回去了。 嗯 嗯， 因为在之前啊，就是长城它本身会有一个在洛杉矶会有一个研发中心。 嗯， 那所以说如果它的这个厂房不管是 KD 厂还是那个自己的这个主现场， 嗯， 那它如果是设在这个周边的话，那肯定会对于长城本身在美国的这种知名度或者品牌力是有一个提升的。 提升，嗯， 但是现在来讲，比如说不管是 H6、H7、H8还是 H9，或者说将来要推出的这个位， 嗯， 那它长城对于美国市场的这种开垦，我认为还是处在这种很初级的阶段。 在我觉得都不算初级，只是在触摸的阶段。 那就基本上是它是想去开发这块自己的这个长城的新大陆的这么一个阶段。 嗯， 所以你看咱们有前几年说那达喀尔的时候，在南美跑达喀尔，什么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智利这几个地方，长城汽车、长城车队非常受欢迎。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儿卖的非常好。 嗯， 所以就是在如果说是在北美上市，不管是加拿大还是美国还是墨西哥甚至是古巴，但是古巴好像是属于中北美了，就是 反正就 这对这几个国家，我觉得能卖出去，你在哪儿建厂并不重要。 对， 嗯， 因为你南美市场已经开垦得很好了，所以北美市场只要你能卖出去，我觉得长城就是一大步。 嗯， 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你这整个的地缘政策来讲，也如果进了美国就得付出很多的这个工人的这个高额的这个工资， 对， 你还要面临美国的工会，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要不然你要是在墨西哥建厂好了，其他成本全下来了，然后、 就可能进美国市场你比较麻烦。 对， 但是税这个东西吧，它还可能会涨，这就是存在一个博弈。现在就是大家也都在出算一道算术题，我是究竟是图个安稳直接进到美国里边去，还是说我打一个博弈，我在墨西哥建厂，期待关税不要再涨。 嗯， 所以 我觉得这种事情都是一个猜测，关税会不会涨，谁说的好？ 我觉得但我 谁说了算？ 我说句话放在这儿，赌咖啡的，它不会降。 你这杯咖啡不用懂，因为是不用赌，因为是个废话。 他我就觉得特朗普不会降，而且他挺强硬的，他想拉动美国的整个的内部的一个经济，所以说这事儿看涨是一定的。那车企这个博弈怎么看，我们也做不了主。但是这事儿可以说一下、就是咱们中国确实有很多自主品牌已经相中了美国市场。 对， 而且 比如说传奇，对吧？传奇也要去出口自己的这个广汽传祺、比亚迪、吉利啊，也基本上有这种进军美国的这个计划。 是 因为美国市场的咱们排第一，他排第二嘛，对吧？你。 我忘了，我们长城也有大皮卡呀，也可以卖一点嘛。 对，皮卡的话，还是美国自己的本土皮卡更， 但我们更便宜啊。 这倒是，但是它尺寸没有那么大。 我们可以造大的吗？ 我的天哪，为美国量身定做是吧？ 对 ，super super big 皮卡，让我想起了 super fast 法拉利。 不许拿这开玩笑。 嗯，好了啊，那这个新闻我们先跟大家八卦到这儿，我们也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大家记住了吗？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参与我们喊福利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快车道公众微信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对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语音，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一汽大众带回家。记住要用普通话哟，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奖的。另外感谢一汽大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大家赶紧去喊吧。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大众携手斯柯达，这个牵手塔塔，一介市场一介平台。 嗯，一家要市场，一家要平台。 对，这个是两方合作的问题。 首先咱们先说啊，就是大众集团官网宣布和印度塔塔汽车签订了叫恋者备忘录。 嗯， 塔塔汽车现在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捷豹路虎的 这个 持有者， 这个大股东。 对 啊，对吧？ 印度的一个造汽车的非常三的一家企业， 比较溜。 对， 塔塔呢，这个公司挺有意思，就是它在印度的这个占有比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超高。 但是你要看它自己所出的一些小车吧， 嗯， 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咱不看车吧，但是人占市场的事儿， 但人占市场非常非常牛。 对， 所以他经常会做一些拿着这个金元的这个大棒去挥舞到有很多的这个跨国企业的这个巨头当中。 我们合资了。 你比如说一开始的这个捷豹路虎 啊， 然后之后现在前一段时间跟英国的另外一个品牌是什么呢？我大概忘了， 也是一小偏小众的， 对，偏小众，好像是马丁吧还是什么。就是也要去收购，也要去收购，因为他有钱嘛，他有的是钱。 哎，我发现印度人是不是现在在报复英国呀？当年你们留下了个大烂摊子给我们，现在我要把你所有汽车品牌全都收回来，变成我的。 不会，这不会。那现在呢，就是塔塔他也是看中的就是大众跟斯柯达的这么一个市场这么一个地位。 不过大众现在也有去造经济型车的这个思路。 对，大众一直在 要推经济 有这个经济型车的这么一个思路，尤其是在比如说是巴西市场，印度市场，然后 中国市场未来也要推吧。 中国市场有可能要进，但我相信它要进的话不太容易。为什么？因为咱们自主品牌可能在这个市场更加的深耕细作。 我其实倒挺期待它有一款这样经济型车进来跟自主品牌进行竞争，因为这样能够让自主品牌更提起一股劲儿来， 就是 跟他拼。 像什么想 你怎么那么好斗呢？ 就是想 消费者 想象一下，就是 大众的这个经济型车它比 Polo 还要小一些。 嗯， 就是大众在国外有一款小车叫 Fox， 狐狸，我知道。 然后那款车定特别特别小，基本上可以把它叫做比 Up 或者说比那个 Smart 要稍微大一点 ，A 减零是吗？ 就是 A 零加， 啊， 这么样的一个车。 嗯， 然后它在这个国外可能也就是几千欧元。所以他在国内的话，如果是要做这样的这个廉价车产品的话，那他可能会借助一些塔，就怎么说呢， 小平台， 就是本来就是这么一块市场，那我先试水。 嗯， 然后塔反过来说，哎，你有这个成熟 的 技术 了， 那我也拿过来技术，就跟当年捷豹路虎一样，那我可能有一些这个合资的这么一个注资。当然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着急的还真是像洪城说的，就是咱们国内的一些自主品牌的可能会有一些着急，因为毕竟你品牌在那儿待着呢。 对，而且大厂的很多的技术还是过得硬，就拿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来说，这些都是大厂的核心的东西，因为数据成千百万，我们自主品牌还是少一点的。 嗯，所以这个就要自主品牌自己发力了，去维护他所谓的这个领导的地位了。对， 对 吧？ 快点快点赶紧进来，我好看看咱们自主品牌这些技术赶紧提升。要不然 三车， 对，但我觉得真的这个塔真的不用去太多的担心它，因为它本身的这种 不差钱 设计的这个水平啊，理念，包括制造的这种理念 就很经济， 品控真的比咱差多了，真的比咱差多了，真的。 对， 但是我是挺， 而且我突然想起来，它好像是没后视镜的。就是原来我见过塔车的图片是没有后视镜，然后好像还没有什么东西。 板车是改的吧？ 人家印度说了，印度市场不要这个， 嗯， 就不要这个。 我们静观其变吧。 这都是我觉得是个好事儿，对，是个好事儿，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个好事儿。那刚刚说到大众，最后也再提醒大家啊，大众今天联合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喊红包的互动活动，然后通关密码是 一汽 大 众 带回 家。 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掉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